据首尔的媒体报道，在南朝鲜有一定争取向民心进行正面挑战的朴槿惠逆贼下台的第五次泛国民行动和十一月末全力抗争筹备工作正在推进。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23号在首尔的民主工总会议室举行记者会，宣称将在26号展开更加猛烈积极的斗争，要求朴槿惠政府立即下台。为此将有150万名首尔市民和南朝鲜全境200万人参加。团体还发表了工人的总罢工、市民不服从政府运动、农民的农机械进攻青瓦台斗争、大学生罢课等11月末全力抗争计划。